喂，歡迎大家收聽呢個嘅堅尼地道嘅第二集啊！咁有我爆石啦，有糖水同埋你哋阿 Sam 喺我哋當中，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喂，我哋第一集嗰個收聽率真係好好開心，好值得鼓舞喎、 啊！全家糖水，全家糖水， 我冇反應咩？ 係咯，好唔開心咩？ 呢個黃毓民現場嘅創始人啊！ 但你咁講，因為呢個數好低嘅啫，喺網絡嚟講， 係咪啊？喂，但係喺我對我哋嚟講，已經係非常之鼓舞噶啦。所以要大家多支持啊！喂，咁但係回應翻先，因為咧即係有聽眾提醒翻我哋咧，我哋就講錯嘢，因為咧我哋講就話，黃毓民先生佢喺區選裏面咧就講話，即係有本土就投本土，冇本土咧就投土共嗱，但係咧即係網友提醒翻我哋咧，就係、是、依句嘢咧就唔係黃毓民先生講嘅，就係、是、陳雲講嘅咁樣。 雲講嘅 係啦，黃毓民先生講咧就係話有土共就即係有本土就投本土，冇本土咧就投白票。咁所以咧，我哋咧即係要去向呢個嘅聽眾咧，同埋黃毓民先生咧即係道個歉，同埋咧即係我都提醒翻我哋嘅，我哋要即係我哋資料搜集做得好啲啊，同埋我哋要即係清楚自己講啲咩嘢咁樣。咁聽完曬大家啦，咁繼續去支持我哋嚇，繼續聽我哋啦咁樣。喂，咁今日1月16日就係、是、其實就台灣大選啦 ，OK？ 但係即係蔡英文贏，我就覺得冇乜出奇嘅。但係依排即係譬如今朝我一起身個 Facebook 俾人洗版，已經唔係一百毛咯，已經係就俾周子瑜咯，阿糖水。 嗯，冇錯。#StandByYou，StandBy 跟住 YU 啊。 係啊，依個 hashtag 即係我好記得上年即係澳洲係咪上年啊？澳洲有一個 hashtag 就叫 I will ride with you 嘛，係嘛 ？ride with you 依個 hashtag 咁就係去即係 background 就係依個種族嘅問題啦嚇、啊，即係有一個即係戴住頭巾嘅女士上咗火車度，佢覺得咧好尷尬，佢驚人哋咧唔中意佢戴頭巾，所以佢除頭巾。咁但係咧有個即係有個即係女士咧就喺架巴士度就話：你唔需要除頭巾嘅 ，OK？ 咁我會同你一齊坐咁樣。咁就掀起咗一個 hashtag 叫做 I ride with you 啦。咁但係依個 stand by you 係咩意思啊？糖水 事完呢個台灣國民美少女周子瑜咧，佢就加入咗一個 K-pop 嘅女子組合啦，入邊啦。咁佢就喺一個我嘅手機嘅電視節目入邊咧，就 show 咗佢中華民國國旗，同埋話咗佢係來自台灣嘅。咁跟住咧就受到好多中國網民攻擊啦，同埋受到一個叫黃安嘅人物，黃安咧就指出咧就話佢一個台獨分子，咁咧就出資咧導致咧個經營公司咧，佢經營公司咧就將佢嘅喺網頁上面咧就改咗佢由話佢會由台灣而嚟咧，改咗佢成為變成咗呢個中國台灣嗰度嚟嘅， 仲要簡體字 啊！仲要簡體字啊！哇！咁嘅並且咧就係喺今朝咧就拍咗一道影片咧，周子瑜小姐就向就公開道歉。咁咧佢就講到咧就話呢個世界只係得一個中國嘅啫，咁同埋佢係傷害咗兩岸嘅兩岸人嘅感情啦，同埋佢自己係好作為一個佢自己係中國人，同埋作為中國人咧係感到好驕傲嘅。 喂，大家有冇睇段片先？條片都會拍到好似 ISIS 臨槍斃嗰啲人，或者臨鋸頭之前嗰啲人喺度自白嗰啲片段嚟喎，大佬。 咪根本一睇就知㗎，一睇就知係成個樣子係被逼，好似啲人攞支槍指住佢哋講咁樣㗎啦，仲要攞曬稿啊咁樣，完全係不自愿嘅咁樣㗎喎。 即其實你睇返如果大家熟悉韓國綜藝嘅話，因為我老婆係一個韓國綜藝 fans 啦，咁所以佢有好多資料話返俾我聽，就係原來呢其實呢件事已經醖釀咗好一段嘅時間㗎啦。咁其實不嬲即係呢個周子瑜呢佢都係去 declare 自己係台灣人嚟嘅咁樣。咁只不過係因為即係有呢條黃安啦就去舉報佢啊，跟 住有好多網，即係大陸網民咧，就佢話要抵制佢，要杯葛佢咁樣，就其實就慢慢炒下炒下就炒到好熱咁樣。咁其實咧，大陸咧有好多係吸引咗好多韓國明星咧去大陸去發展嘅，因為真係喺大陸去錄一個。譬如話錄一個節目咁樣咧，係嘅收入就好似等於喺韓國拍成年咁樣嘅，咁即係其實嗰個收益係好大。咁其實今次只不過係你見到經理人公司之前由之前嘅撐呢個周子瑜，到最尾佢即係呢個經理人公司跪低改佢出生地方，同埋改埋即係要逼佢公開道歉呢樣嘢，你都睇到其實真係到最尾都係即係呢個商業嘅動機啦，同埋即係錢作怪。他不跪低，他真的会被大陆的电视台去封杀，或者是他不会再被即 JYP 旗下 的艺人 去大陆发展。所以到这一样东西，其实我想都是一个商业的问题。你觉得呢，唐水？ 站在他们的角度当然是。但是我想说 我今天睡醒觉之前，我不知道哪个是叫周子瑜。我从来都是不看K-pop 啊，冇跟開韓國嘅流行文化嘅，咁我覺得周子瑜的確係一個美少女啦。首先，咁咧同埋我唔會覺得呢件係一件小事嚟嘅，因為你一個人嘅國民身份係重要嘅咯，即係你係甚至乎係人權嘅一部分嚟嘅，呢個係每個人有權有自己嘅國家嘅。加上佢係一個未成年嘅少女嚟嘅，即係話其實你係去強迫一個未成年嘅少女去剝奪佢自己嘅一個身份。咁我唔覺得呢樣係一件小事咯。咁 其實是很蠢的，因為呢即是你比譬如說大陸比這件事發酵又好，或者是即是大陸網民推到這件事咁上綱上線都好啦，即是你今日是台灣大選，咁其實大家雖然都知道蔡英文贏硬㗎啦，咁但是你即是講到這些咁敏感的問題，譬如說即是國家主權的問題的時候，你去咁高調咁去打壓一個即是小哥，而講緊一些主權問題的時候，其實你是即係借勢係幫緊蔡英文做勢，將佢啲票再推高啲。咁其實你睇翻而家，即係蔡英文即係已經話當選咗總統啦，咁樣即係票數已經係比上一屆係超出幾倍咁樣。咁所以即係你即係我覺得依個都係一個其中可以話係即係關公災難咯。 公關災難 係啊，但係依個 hashtag 叫關公災難啊嘛。係啊，喂阿 Sam， 你好靜喎，你唔知邊個周子瑜咩？ 唔係，我知即係啱啱即係有資料搜集有睇到，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唔知有咩評論，都係搵食嘢。即係佢一個16歲嘅僆妹，佢要搵食，但係即係唉，共產黨做呢啲嘢都唔係第一次嘅啦。但係我都其實已經去到點樣講，好 強暴嘅，你唔覺咩？ 唔係成件事面都好滑稽囉，即係你做出嚟又樣衰，好似搞到 ISIS 咁樣。咁跟住你講嗰個又言不由衷啦，好明顯都係為咗搵食啫，跪地喂豬乸冇辦法啦，為咗錢係咪先。咁你聽嗰啲，我哋睇到嗰啲，我哋大佬即係又唔會當真㗎啦，邊有人當真㗎係咪先。即係變咗成件事大家都知係假嘅，但係就都會照樣去做囉，就係為咗即係滿足一啲有權力嘅人嘅慾望啦，或者叫佢哋想見到嘅嘢啦，就係咁囉。 即係頭先唐水你去談到即係周子瑜嘅即係讀稿啦，咁我聽完嗰份稿呢，我覺得好似馬英九之前喺集馬會度講啲嘢咁樣喎。 呢個絕對係啦，其實我哋舊節目嗰陣時講過啦，係我咪好氣憤嘅嗰陣時，喺呢個世紀一壓嗰陣時，但其實我冇講清楚係，即係其實點解係咁氣憤當時，因為其實當時唔知壓咗幾多分鐘啦，個世紀一壓，跟住咧就係、是、有好多人嗰種講法就係、是、佢種講法就話、是、一個替造和平嘅一壓嚟噶嘛，那個會面係。咁我想問下啦，而家事過境遷啦，嗰陣啊過咗兩個月啦， 有冇和平到啊？而家成个台海嘅意识形态争拗系和平咗啊？比之前更加和平啦，定系多咗啦？定系还是冇变咧？ 嗯， 咁如果系冇变或者系多咗嘅话，咁其实你嗰间系废嘅喎。咁点解咁嬲咧？其实好简单啫嘛。我愤怒嘅原因唔系因为你去同另一个国家有外交，而系因为你重提翻九二共识。咁嗰件系一件30年前嘅事， 嗯、 即系。而一個是完全空洞的一個題目，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題目，一個完全每一個台灣人心入面都不相信的東西，就是說、台灣中華民國是即是這個一中國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每一個台灣人現在都覺得即是台灣是他們的國家，一個年輕人他走出來很自然就會話自己由台灣嚟嘅，咁你呢樣嘢30年前講過，冇人再講啦。呢啲屎咧，嗰啲屎咧沉咗底咧，跟住咧沉澱咗啦，上面水清噶啦，你要懟支棍去撩翻佢出嚟。 嗯， 咁呢樣你做呢樣嘢對你個國家有咩處啊？因为是完全对国家没有益处的东西，你见就见咯，这个世界这么多东西讲，你不讲你讲什么都可以的嘛，如果你要见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讲那样东西的，你不讲一下什么华夏文化什么什么什么大把的讲，这个世界是不是经济又 可以，我觉得又不可以的，又可以，譬如話你即係中台兩地，你要去譬如話首次會面咧，但係好多人都話其實唔係首次會面，但係呢個兩個即係黨嘅最高領導人去首次會面， 唔係佢國家元首身份會面啊嘛，係 咯，國家元首身份。是啦，國家元首身份會面，你一定要講呢啲嘢嘅喎，你唔可以逃避呢個問題嘅喎，係咪？即係縱然係屎，縱然係空洞，咁但係其實大家就係喺呢個空洞嘅話題上面即係去話聲即係表示返我哋係即係希望去堅持友好呢個咁嘅關係，而 咁你咪話堅持友好囉、你咪話堅持友好囉、即係你完全唔需要，即係或者如果你真係要佢要咁樣你先見嘅，你咪唔好見囉，就係咁咋嘛，即係如果你要維持現狀嘅，你咪咩都唔好做囉，呢個係正常人都會咁樣諗嘅嘢嚟㗎嘛。咁嗱，你睇返今次呢件事，就係、是、話你喺會出錯嘅地方佢就出錯啦，就係一個台灣嘅普通年輕人，佢好自然咁樣表達咗出嚟話我由台灣嚟嘅，然後攞支中華人民國國旗出嚟，而唔係喺大陸咁做喎。咁跟住就有啲人話唔係喎，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即係或者係呢個世界只係得一個中國嘅啫。咁而最諷刺嘅呢樣嘢咪就係馬英九講囉，而家佢就係講返馬英九講嗰樣嘢喎，咁點呢？咁大家係但係呢樣嘢係大家即係每一個人睇到呢段片，大家都覺得根本就係有一班人喺度欺凌緊一個未成年嘅少女，喺度剝奪緊佢嘅身份，要強迫佢剝奪自己嘅身份。咁呢個身份唔係話正，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我即係當然其實你睇返輿論冇人會怪一個16歲嘅女仔啦。咁但係你要記住佢，當佢話佢係由台灣嚟或者由中國嚟，即係唔係話一樣空洞嘅嘢咯，即係等於你話你係一個澳洲人或者係香港人又好，呢樣嘢就係代表咗你嘅教育啦，你嘅家庭啦，你嘅成長啦，即係根本上係你個人嘅一部分。點解要咁樣做呢？而佢只不過係，但係如果而家人哋逼你咁做有道理喎，因為你自己中華民國嘅總統都係咁講嘛。所以咁興嘅原因就係咁啊，所以話點解你呢樣嘢係完全脫離現實，你唔應該咁做嘅原因，而 而家咪就喺呢件事嗰度睇到。 咁你都見到嗰、那個，即係由今次嘅選舉，你見到嗰個大 swing， 其實都即係綠營贏到開項，你就即係其實都知道，當中依個話題都係一個好大嘅契，一個好大嘅原因啦。即係當然，即係佢哋去即係捨棄藍營，即係去即係佢係綠營嘅 swing， 但即係由往年嘅即係40几个percent 到今年嘅由往屆嘅45.6%去到今屆。其實即係去到56%，其實嗰個 swing 係其實好大咯。你見到一係就有一班新嘅年輕人入咗嚟，去做即係去做選民，同埋去將佢嘅票投俾呢個嘅民進黨。即係你見到由周子瑜呢個年紀以上嘅嗰一班嘅年輕人，其實即係佢哋嗰個台灣人嗰個人。即係作為台灣人嘅身份，個意識係強烈，而係即係係咁係刮緊國民黨一巴囉。其實 國民黨係今次可能係得唔到三分一嘅立位都去唔到喎，而家係仲未知， 而家仲未知，仲未知，係 唔係我覺得馬英九佢過去同阿習近平握手同埋重提九二共識呢個喺國民黨嘅立場嚟講係無可厚非，因為如果佢唔講啲，佢講邊啲呢？只不過呢件事突出咗國民黨嗰、那個，即係點樣講呢，嗰、那個死結，嗰、那個尷尬嘅地方就係佢冇可能要，佢冇可能拋棄佢原本嘅身份嘅 identity 㗎嘛，係咪？但係好明顯台灣嘅新一代其實對國民黨或者對呢一個國民黨嘅大中華嘅意識形態其實已經好厭惡嘅。咁其實我哋喺香港都見到啦，係咪先？你睇下對傳統泛民嘅或者一啲大中華派嘅人嘅一啲蔑視啊，其實係越嚟越飆入，即係嗰個本土意識係越嚟越抬頭啊。咁即係好相似兩樣嘢，咁即係但係。國民黨我好老實講啊，你估佢唔知佢今次大領落咩，其實都知道自己衰緊㗎啦，所以佢點解先至會去行呢一步，就係、是就希望喺移交政權之前就再重申呢樣嘢啦。咁呢、這個喺佢個立場嚟講，咁佢唯有係咁樣做，如果唔係嘅話，佢唔係咁做，佢點做呢？咁但係如果喺一個全台灣嘅立場嚟睇，咁當然就係話其實即係國民黨呢、這個八年老店，如果佢再唔解決一個好根本嘅問題嘅話，佢就永遠翻唔到身嘅，就係、是、究竟即係中國係國民黨嘅，咁台灣係民進黨嘅囉，咁但係而家你中國個大陸唔係喺你手上㗎嘛，係咪？咁你點樣拆解呢樣嘢？你即係你點都要，你同民進黨一定食住你嘅，民進黨點會唔食住你？即係國民黨一定要有一個翻天覆地嘅改革先可以，起碼意識形態上佢要革新囉。咁呢個係即係民主進程嘅一部分啦。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引申到出嚟嘅就係話，共產黨以經濟力量去改變意識形態呢個策略，其實係基本上係我哋越嚟越見到係好失敗嘅。因為你睇下香港，可能香港就完全已經受共產黨控制㗎啦。但你睇下你睇下而家嗰個反共嘅意識係究竟係日漸高漲咗啊，定係日漸少咗呢？咁你永遠有一堆人就話為咗搵食冇辦法啦。咁但係我哋相反地就係話，因為你呢一種咁樣叫做我哋點樣叫 pork barreling 啦，即係話通過利益輸送去達到一啲政治目的嘅一啲手段啦。咁但係換取返嚟嘅就係令到個社會更加不公平㗎嘛，香港嚟計。咁反而令到大部分嘅人對呢一種嚴重影響佢哋生活模式，令到社會更加不公平，令到佢上進嗰個社會流動性減少嘅時候，對共產黨嘅怨恨係加深咗，反而令到本土意識抬頭。咁台灣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台灣始終有一個主權國家一個政治實體啦，但佢都會感受到一樣就係話，喂，我冇理由要賺你嗰啲錢搞到我自己生活嘅地方都冇埋㗎嘛。咁好明顯係唔 work 㗎，咁所以我相信共產黨佢唔會改變佢呢個政策，呢個國策啦，但係即係你睇下跟住落嚟嘅一帶一路啊，我一定撲街，如果咁樣搞落去一定撲街。 嗯，講翻國民黨啦，咁佢其實佢今次都係可以話受到選民嘅懲罰啦。 咁佢必須要係變成一個台灣本土嘅政黨，先至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咁今次台灣選民好明顯係睇到佢出賣緊台灣，而佢嗰種大中華意識形態咧，係非常之明顯。你諗下，馬英九啲事都係小事，連戰去睇軍演喎。咁其實呢班人根本就係諗住反攻大陸嘅，坦白啲講，係完全同呢個台灣脫節嘅。咁佢將來要你繼續台灣繼續生存，咁但係其實我想兜翻一句咧，其實國民黨唔係話完全對台灣冇貢獻咯，咁佢最大貢獻就係頂住咗共產黨嘛，就係呢樣嘢咯嚇。咁要再睇落去啦，我諗將來台灣發展，咁我都係樂觀嘅。 咁我哋吓、啊、不如讲有一个新嘅环节啦。阿 Sam 你有啲嘢想讲喎，讲关于公平，我先你讲到香港嘅唔公平啦，我有啲公平嘅嘢，关于公平嘅嘢想带出嚟喎。 因为新节目啦，咁我就同阿监制讲话，不如攞个新环节嚟做下，俾我讲下啦。咁因为我自己觉得其实好多时咧，而家香港好多争拗咧，其实我就会听到好多名词啦，好多词汇啦，但系好多时候讲嘅或者听嘅，其实都唔知点解，纯粹讲出嚟型好听。话好威咁，但系呢样嘢衍生出个问题就好容易咧，你会俾人蒙骗咗，即系当啲人系咁讲啲词汇嘅时候，你就觉得好似觉得好有道理喎。咁但系其实里面讲紧咩咧？咁我就同监制睇就话，不如俾个节目我俾个 section 我就15分钟到，咁我每一次就讲一啲好实际。亦都好基本嘅理論基礎，咁大家聽完之後可以即刻活學活用嘅。咁首先講下其實有啲概念我想釐清一下嘅，即係咁我當然我叫離地阿 Sam， 咁梗係個意識形態比較離地啲啦。但其實好多人或者好多聽眾會覺得好多成好多理論啊，好多呢啲嘢。咁好多人咧會覺得咧理論其實往往就係站喺依個實踐嘅對立面嘅，咁所以如果你一個人你去研究啲理論或者你學習一啲理論嘅時候咧，就其實你係不切實際嘅。咁依一個其實是一個好大嘅邏輯謬誤嚟，因為冇錯，一啲我哋叫即係蛋頭學嘅啦，即係活喺象牙塔裡面嘅。佢成世人都係淨係睇書讀書嘅啫，咁佢冇從來冇實踐過嘅，咁當然係會喺有咁嘅可能性，就話佢講就無敵，但係做就無力嘅。咁但係反過嚟講，一個實踐得好好嘅人，佢有冇可能係完全冇理論基礎嘅咧？即係佢就識得做唔識得講，咁有冇可能咧？係咁好多人就話有，我都識得好多人就係、是。可能尤其是工科啦，可能技術性嘅嘢啦，佢會識得做出嚟。例如好似整車啊，或者整家私啊，你問佢講唔到俾你聽啊，但佢識做咗出嚟，或者 I T 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就可能搞亂咗樣嘢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係佢嘅表達能力唔係咁強，咁所以佢唔能夠將嗰套邏輯或者理論好全面或者具體咁樣表達到出嚟，但係唔代表佢係冇理論基礎噶。嗱，我打個譬如啊，即係你攞架車去整，咁可能你發覺喂附近有啲嘈喎，咁我攞架車去整，咁你有冇可能幫你整車嘅大計師傅會唔明白嗰個引擎嘅運作噶？冇可能噶，係咪？因為你唔明。明白嗰個引擎嘅運作，譬如話你唔明嗰個打火時間係點樣嘅，你唔明白咩火嘴或者嗰個 piston 係點樣喐嘅，咁冇根本冇可能可以幫你轉到架車，但你叫佢解釋俾你聽，佢可能唔識點樣解釋俾你聽。所以其實往往我哋去學習前人嘅一啲理論啊，或者咩思想啊，其實就係、是、其實做啲咩咧？其實就係俾你走一條捷徑，即係話。嗰條友用咗大半世嘅人就去諗呢一樣嘢，諗咗一套嘢出嚟，咁就係到你後人去讀嘅時候呢，你就唔需要用佢咁多時間去做返同樣嘢。即係打個譬如你去學整車，可能你要學整副計，你學10年，以前做學師做學徒，你要跟師傅10年，但你而家 走去MIT 或者你走去任何一间理工学院去学，可能一年半咗，你已经可以将成副计嘅基本运作了如指掌。所以其实学习呢啲理论，往往就其实系一个捷径咯。咁呢、這个长话短说啦，而家即系讲下今日嘅 topic 其实系公平嘅。咁点解会讲想讲公平咧？就系、是、近来全民退保机制里面咧，就好多人都会讲呢个 concept 啦。咁我点样先叫公平咧？咁样我今日讲呢个公平嘅 topic 咧，讲完之后咧，你哋就即系听众听完之后即刻可以运用到喺由呢个退保机制政府抛出嚟方案里面，就可以睇到其实公平有几多有唔同嘅层次，同埋有唔同嘅范畴。咁我首先讲第一个最第一个层面啦，第一个层次啊，就系话公平。咁好简单，香港政府派钱，每人派6000蚊，咁好公平啦，系咪先？我谂唔会有人 challenge 咁样唔公平啦，每人派6000蚊。咁大家听落去嗰一刻可能觉得咦真係几公平喎，但係大家諗深一层，就話喂咁李嘉诚又攞6000蚊，我又係攞6000蚊，喂大佬李嘉诚攞6000蚊嚟即係大佬当散纸使嘅啫，係咪先？我要嗰6000蚊嚟，可能我係即係要嚟交学费，係咪先？阿爸要做手术，啱啱可能阿爸又要即係屋企等住开饭嘅，嗰6000蚊对嚟讲好重要。咁系咪应该将啊俾李嘉诚嗰6000蚊俾我系先至叫公平咧？因为如果我冇多6000蚊嘅话，可能我会饿死嘅，系嘛？系咪话睇住嗰条友饿死，你都唔俾佢，而走去将嗰6000蚊俾一个有钱到肥到乜都着唔落嘅人，咁样叫公平咧？系嘛？咁去到呢个位，大家即系谂下呢一个层次嘅公平，同第一个层次嘅公平，其实。其实呢两样嘢咧，我就觉得政府今次抛出嚟呢一个全民退保机制嘅咨询框架咧，其实就做得好好。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呢两个方案咧，就系、是、其实系呢两个层次嘅公平嘅一种体现。咁你佢话一个叫不论贫富，其实就系话你唔理你系咩人，我都会俾同样嘅退休保障俾你。咁而佢話按有經濟需要，其實就係講緊第二個層次嘅公平。咁講到呢度，即係呢啲係理論性嘅嘢啦。咁大家覺得嘩，咁佢兩個政府兩個方案都其實有 cover 到呢兩個層次喎，咁係咪其實已經 OK 啦咁樣。咁就要再講再推一步啦。就係話OK， 你第二個層次係講緊按需分配，其实讲到尾就四个字，就叫按需分配，按照你嘅需要而去分配社会嘅资源。咁咧，我要问一个问题就话，系可能哦，可能阿爆石话大佬可能系吓，公务员高薪厚职嘅，系咪先？咁佢又勤力嘅，一个礼拜做6日半嘅，咁佢当然唔需要啦。咁我都冇正业，系咪先？日日摊喺屋企大食懒，起身眼净，识得得闲就吸下毒啊，系咪先？攞有钱就叫鸡，唔会走去读书嘅。咁我梗系有需要噶，系咪？咁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咁咪变咗其实系可能系阿爆石就即系咁勤力做嘢嘅人，就咪subsidize我咯。系嘛？即系好似最基本噶啦，我哋喺澳洲见到好多人都讲啊，澳洲嘅福利制度咧就太好啦，其实养懒人嘅，即系根本上你唔使做，你摊下手板问政府攞钱，咁咪得啦，系咪先？ 你都好得咁做啊？ 咪咯，咁所以就问啦，就究竟咁样系咪又系叫公平咧？即系何为公平咧？系咪？何为公平先？如果咁样嘅话，咁其实。呢样嘢如果讲justice 或者其实我哋而家讲嘅 justice 主要系 social justice 啦，就系呢个社会公义。其实我自己好中意一个学者或者叫理论家啦，亦都比较近代啲嘅，就系 John Rawls。咁佢就讲到何为公平。咁我由于时间关系啦，所以我会集中系讲一啲最基本最重要嘅。咁John Rawls 佢去睇呢个问题咧，佢就提出基本两个重点。第一就系、是、第一个论点就叫 veil of ignorance， 可能就叫做无知之面纱咁样啦。 咁其實佢另一個 terms 佢就話依個係一個 original position， 就係原始起點。其實所講嘅係咩咧？話聽到依啲嘢好似講到，哇！你講到阿 Sam 你咁嚟，真係完全聽唔明。其實好簡單， 佢聖鬥士招式。 我可以打個譬如，但其實好簡單，唔好俾人帶到。其實真係好簡單，我一講你就會明。所謂嘅無知之面紗，其實可以點樣表達出嚟咧？就係話一個打個譬如，兩個人分蛋糕。咁用乜嘢方法可以 make sure 到呢個分配蛋糕嘅行為係公平嘅咧？好簡單，唔係如果一人一半嘅話，咁你邊邊大邊邊細啊？嗱、就好簡單，就係話切嗰條友同埋揀邊嗰條友要係唔同嘅人。即係如果咁樣的情況之下咧，你就可以 make sure 到佢切蛋糕呢一個行為咧，係一定係會公平，意思就唔會一邊大一邊細啦。因為如果我係切，我係揀嘅，我梗係揀邊大嘅俾我自己啦，係咪先？但係當你切嗰條友同你揀嗰條友唔係同一條友嘅時候咧，咁就一定會係50-50噶啦嘛。咁翻翻嚟依度就係話，當一個政策制定嘅時候，或者我哋係一啲 set up 一啲 rules 嘅時候咧，例如好似全民退保機制嘅時候咧，你就係要 behind 依個無知之面紗，即係話你唔會知道究竟你會 turn up 你係邊邊嘅，即係究竟你會係李嘉誠啊，你會係可能係大學畢業嘅會計師，咁或者你會公務員啦，或者你係根本有一個成世人都係做顧利嘅退休人士，你係唔知嘅。只有喺咁樣嘅情況，喺依一個原始位置嘅時候咧，你所作嘅決定，你所set 嘅一啲 rule 先至係有機會公平嘅。先有機會公平，咁可能大家都聽到就話：哇 ，Sam 你講到即係點 Q 樣啊？講咗咁耐，即係究竟係點啫？咁你有咩睇法咧？其實好多時候你去了解依啲理論框架嘅時候咧，唔會話係非黑即白，唔會係哦依件事就係咁樣，依件事就係咁樣，係唔會。好多時候只不過俾你有一啲工具，有一個理論框架去進行分析啊，咁你定可。幫助你去達到一啲結論咁樣，咁例如好似今次咁樣，你話全民退保機制，其實究竟點樣嘅方案先係最完美啦？我答你唔到，因為好明顯政府盤數係好多水分嘅。OK， 咁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嘅就話，當你明白咗依一啲簡單所謂嘅公平係有唔同嘅層次嘅時候咧，你就會明白到，往往唔係只有 A 餐同 B 餐，係仲有 C 餐，係咪？咁例如就話你要諗下其實譬如打個譬如點解有 C 餐呢，就話可唔可以喺退休達到退休年齡嘅時候，政府會俾一個可能講緊4000蚊左右嘅所有人都會有呢一個嘅退休金，咁額外就視乎你嘅收入或者資產會有一個累進式嘅福利呢，係咪？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但係嗰個精神背後嗰個 principle 就係話，你一定要係喺一個原始位置度做出發點去諗，如果我呢世人，例如如果可能我 turn out 我擲色仔出到嚟，可能係我係做足一世孤利，我成世人都冇讀過書，我一毫子都冇嘅，係咪？咁你會唔會講好似有啲人講得咁無良，就話咁點解你老豆老母要我幫你養埋，你自己唔養你老豆老母呢？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可能你冇細路呢，或者你啲細路根本就幫你唔到啦，係咪？你如果你 turn out 係一個咁嘅人，你會唔會講一啲咁無良嘅說話？會唔會？又或者反過嚟，可能你會覺得我好有錢嘅啊！我係李嘉誠咁樣，咁你梗係唔自在啦。咁你翻嚟，咁但係或者可能再你好似其實有而家好多退休人士，佢唔係完全冇錢，佢講緊佢有層樓，但佢層樓要住，可能佢揸住100粒。喂，屌！咁我65歲，我點知我會唔會咁好命活到80歲嘅？咁佢係咪就唔可以受到呢個退休保障嘅保護咧？大家唔好忘記香港你有層樓住，揸住100粒，你可以搣到幾耐啊？係嘛？你去講緊你60歲、70歲嘅時候，可能你捱得好辛苦啲嘅，身體有好多毛病，你需要睇醫生，你需要有好多即係好多 medical attention。咁但係你又冇咗嗰個賺錢工作嘅能力啦，咁又點咧？ 係咪？你一定大家一定要唔可以喺自己而家呢一個處境去諗呢啲問題，一定要係用呢一個方法去諗，先至有機會去即係 come up with 啲方案係比較接近所謂嘅公平。嗯，比较少用所谓公平。咁我讲到呢度，可能大家会觉得，哇 Sam 你讲漏咗好多嘢，系咪？咁或者讲，咁啊 ，what about J 个实用主义啊？即系话你要社会嘅公平咧，咩叫公平咧？就系、是、令到社会整体最即系最大嘅，即系最多嘅人有最大嘅快乐，系咪？咁呢个都系公平嘅一个层次啊嘛，系咪？咁点解你又唔讲啊？咁或者你话喂唔系、哦，我查过我想问查个 John Ross， 佢话可以有唔公平嘅，但系只要呢一个唔公平系令到社会上面最弱势嘅社群都得益嗰一刻，呢、這个唔公平可以接受嘅。咁大佬，我得15分钟，我冇可能每样嘢都即系讲到咁仔细，只不过我今日系将一啲简单嘅理论讲俾大家听，咁而大家可以即刻活学活用，可以即刻听。就即刻可以用到出嚟嘅。 嗯，即我覺得至少即好似頭先咁講話，譬如話你諗嘢嘅時候，你唔會淨係喺你自己嗰個即係background 度去諗下依樣嘢公唔公平。即係好似喂我自己，如果我自己係有殘障或者我自己係冇工作能力嘅時候，我去睇依個全民退休保障就唔同，就會覺得就會完全唔同於一個譬如有賺錢工作能力嘅人咁樣睇咯，係咪？ 系啊，所以大家其实用如果去諗深啲咧，其实我只不过讲咗一条路俾大家諗。其实諗深啲，你会发觉好多嘢系站不住脚。例如就系话，哦，全民退休保障其实系一个隔代嘅剥削，就系话将呢一代嘅人嘅资源就剥削咗，就去补贴上一代。咁呢样嘢其实一样好捻，听落去好似好捻 make sense 啊，好啦，有学术理论啦，系咪先？但系谂真啲，其实好戇鳩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老豆养你系咪隔代啊？咁你老豆老咗，你养返佢，咁系咪隔代啊？系咪？即系唔存在呢样嘢噶嘛？喂，大佬，你喺香港，你九年免费教育，咁系咪一个隔代嘅剥削啊？将你老豆嗰辈嘅人嘅钱剥削嚟贴喺你度啊？系咪？即系你谂呢样嘢嘅时候，即系当你会用即系 John Ross 所讲嘅一个原始位置去出发去谂嘅时候，你唔知道，因为你唔知道你会去边边，你会发觉其实好多好多好似听落去好 make sense 嘅嘢，根本就唔 make sense 嘅。即系啲人话喺立法会嗰条文字型嗰条有讲话，你老豆老母点解要我养埋啊？你老豆老母点解唔系你自己养啊？咁样咁呢样嘢即系不值一驳啊！即系大佬，咁我问你啦，咁你点解去睇公立医院啊？你有病你唔知去睇私家，啱唔啱啊？点解你可以轮公屋啊？系嘛？点解你有咩事 call 三条狗会有差佬嚟啊？因为我哋喺一个 society 里面住，咁我哋系当然系有权人即系有义务啦，啱啱？咁如果个个都净系顾自己老豆老母好嘅，咁其实仲使乜要有国，做乜要有政府啫？系咪？咁但系同埋仲有一样就系话，好多人佢可能佢冇子女噶嘛，或者佢子女根本冇能力帮到佢咧，又或者好唔好彩地佢嘅子女系可能有病嘅，甚至乎佢嘅子女需要人照顾咧。啱啱啊，咁呢啲人系咪唔理佢咧？你唔好忘记，你有可能系你，有可能系你。咁呢样嘢其实即系大家可以喺留言版留言啦。其实可以再讲多啲嘅，就其实公平嘅层次就系其实拎到去我哋而家成日所讲嘅 equal opportunity， 即系公平机会。其实呢个就系拎到公平机会，但我今日唔会喺度讲，因为一讲呢啲嘢甚至头先我讲嗰啲，其实都已经接触到一啲其他嘅理论啦，即系譬如呢个社会契约论啦。咁因为你唔讲呢啲嘅话，成套嘢就唔会通噶嘛。咁你其实嗰、那个而家其实 equal opportunity 其实系公平嘅一部分，但其实可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探讨嘅，可以另外再搵一次嚟讲啦。不过喺呢度，我希望就将呢三点介绍俾大家，咁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有啲乜嘢可以喺留言版同我哋讲。 咁我哋今集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啊，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